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三集，圣朝品评人物成风，名声确确实实能当饭吃。谢炳峰干实事的能耐没有，却能引领天下学子文人儒士都以种谢氏大门为荣，既以诗书传家，自当守住祖宗传下来的老本行。谢家十分重视子孙的学业，严聘族中大儒坐镇族学。大夫人有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儿子，生怕谢金兰越过他去，不许谢金兰前往族学读书，更没给他笔墨纸砚的份力。谢金兰没有法子，只好从仓库捡来大少爷谢金涛用旧的书籍，躲在墙角偷听族学先生讲课，用树枝在地上写字。这么磕磕绊绊的学着，四书五经竟被他生吞硬嚼下大半，学堂里正经的学生都比不上他。谢金兰不理睬夏侯烈，自己坐在桌前把草纸屑从纸堆里捡出来，然后把碎纸一点一点地粘起来。这些书不是什么圣贤学问，而是他的近身之阶，他只有踩着这一本本狗屁不通的大道理，才能成为人上之人。夏侯炼一看到这些纸墨子就头大，随便挑了几张纸，发现他虽然认得这上面的字，这上面的字却不认得他。蓝姑姑要他帮忙，他只能站在旁边干看着。日落西山，夜色渐深，屋子里没有油灯，只能用蜡烛。谢金兰怕蜡烛烧着纸墨，不肯把蜡烛放上桌，就这昏黄的一点光吃力地沾着。破败的屋子里，两人的影子在墙壁上拉得老长，像两个飘虚的鬼影。夏侯炼在桌上打了个盹起来，见谢金兰还在站。他身子瘦弱，明明跟夏侯炼一样的12岁年纪，夏侯炼身强体壮，他却一阵风就能吹跑似的。站太久了，眼睛早花了，谢金兰不住的揉眼，看得夏侯炼木头疙瘩做成的心竟也生出几分怜悯来。夏侯炼是个3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混不吝，就算练刀也从来没有超过2个时辰，更别说坐在这儿粘破书了。他在山上的时候，10天有7天在追山鸡逮兔子，剩下3天才背背刀谱练练刀法。他从地上捡起谢金兰扔掉的草纸，发现上面也有字，字写得不好，墨水忽浓忽淡的，还有很多旁生枝节的道道，看来这用来写字的毛笔很差劲，毛不顺，很毛糙。他四下张望，果然在地上看到一根秃毛的毛笔，稀稀拉拉的毛上面还沾着墨水。这个娘娘腔有些能耐，他夏侯炼虽然混，但是敬重肯下苦功夫的人。 喂，那个少爷。 还不习惯给人当仆人，这少爷他叫得别别扭扭。夏侯炼挠挠头说道， 天色这么晚了，您要不去睡觉吧？ 谢金兰头都没抬道， 你要是困就自己去睡，反正在这一点用也没。 这厮圣贤书没读全，倒是学了不少气人的本领。夏侯炼脾气好，不跟他计较道， 您这得沾到猴年马月呀，赶明儿我给您去藏书楼偷一本， 哎，我听说谢家修文堂藏书众多，还自己刻书。修文堂的本子是江浙一带最好的本子，版框宽大，字大如眼，读起来很不费劲儿。最好的书就在眼前，您何必在这沾来沾去的？ 谢金兰终于从纸堆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 偷？你之前是做什么营生的？外边学到的偷鸡摸狗的伎俩别带进府，当心被抓到，连累我们。” 得，您高风亮节，德行高标，您就慢慢沾吧。 夏侯恋跑了个没趣儿，下了桌就走。 明明是谢府的少爷，几本书吧，本来就是自己的，还不敢去偷，缩头乌龟似的在这沾纸。那个死胖子知道了，肯定笑掉大牙。 慢着。 谢青兰冷笑地盯着夏侯恋。 怎么了？ 我谢青兰再落魄，也轮不到你来取笑。 谢青兰站起身，揪住夏侯恋的领子，恶狠狠地说道： 你是我的下人，我用不着你来说教。 得了吧你。 夏侯恋推开谢青兰： 你这过得连下人也不如，还少爷呢。 谢青兰忽然窜起来，迎面给了夏侯恋一拳。谢金兰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手上没肉，硬邦邦的拳头冷不丁打在脸上，夏侯恋脸上顿时青了一片，火烧火燎的疼。夏侯恋也急了，二话不说抡拳开干。谢金兰身板弱，力气小，根本打不过夏侯恋。不过过了两招，他就被骑在夏侯恋身下，怎么挣也起不来。夏侯恋拍着他的脸，得意地笑了： 服不服？就你这身板，塞牙缝都不够，跟我打。哎呀，瞧你能耐的，打不过那个死胖子，就想打我来出气。虽说我现在跟了你，那也不是任你欺负的。 谢金兰挣扎了半天无济于事，彻底瘫在了地上，望着漏了几个洞的屋顶，满腔悲愤和耻辱涌上心来，眼睛忽然湿了。他连忙用手遮住眼睛，咬着牙不说话。白天被谢金涛打，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，此刻眼泪却开闸放水一般汹涌而来，止都止不住。 啊，怎么就哭了呢？哎，你别哭呀。 夏侯恋慌了手脚，连忙从谢金兰身上起来，把她扶起来。 我不就碰了你几下吗？别哭呀。 我没哭。 谢金兰扭过头去，不让夏侯恋看见她红彤彤的眼圈。夏侯恋以前只知道自己怕女孩哭，没想到男孩哭他一样受不了，一下子投降了。 行了行了，我跟你道歉好了吧。 你给我滚，我不想看到你。 你别这样嘛，我跟你道歉，我不对，我刚刚不该出言不逊。 谢青兰闷着不吭声，夏侯恋没法子了，抓耳挠腮陪着谢金兰坐了一会儿，道： 那我去睡觉了，你别哭了。 谢金兰别过头不看他，夏侯恋只好站起身走了。四周终于静了，烛火不知道什么时候熄了，沉沉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压下来。谢金兰一个人坐在地上，眼泪又掉下来，眼睛适应了屋里的黑暗，他扶着凳子站起来。凳子的一条腿短了，摇摇晃晃地站不稳，他差点摔下去。推开门走进院子，零零丁丁的小院子铺满落叶，两缸荷花早已枯了。 只剩下泛白的枯茎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